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V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 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 一。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1954年，赫鲁晓夫主动要求出访中国，为何在苏联内部却反对声四起？ 通俗的讲，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第一次要放下架子，去访问一个刚刚成立5年的社会主义国家。 赫鲁晓夫准备了一个什么样的大礼包？在他的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曲折？ 随后，赫鲁晓夫拿起了电话，让一个人火速到他办公室里来。这个人是谁呢？ 赫鲁晓夫的首次访华打开了一幅中苏合作的国际友谊画卷，探寻一段中苏外交史上蜜月期的来龙去脉。档案揭秘赫鲁晓夫首次访华的背后。 1954年9月24日，莫斯科克里姆林宫，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正在主持召开一次不同寻常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会议的气氛激烈，激烈在于几乎所有人都在与赫鲁晓夫进行争论，而赫鲁晓夫则挥动着手，近乎咆哮似的逐一与之大声辩驳。会议的议题呢，很简单，访问中国以及一些援助中国建设的计划。赫鲁晓夫要亲自率领一个无论是规模还是阵容都前所未有的代表团前往北京，参加中国建国5周年的庆典，而且还要为中国带去一个内容神秘的大礼包。通俗的讲，就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第一次要放下架子，去访问一个刚刚成立5年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在苏联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显然，赫鲁晓夫是要打破斯大林时期的惯例，尤其是他大礼包里的内容，引起了苏共中央内部不少反对的声音。那么，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执意出访中国？他的大礼包里又都有些什么呢？事实上，在这次会议的1年前，也就是斯大林逝世的前后，苏联的公开报道中，赫鲁晓夫这个名字还不怎么起眼，当时也没有任何的迹象表明他将会是苏联继斯大林之后的新任领导人。而仅仅在1年多之后，赫鲁晓夫不但成为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并且还急于给中国送去一份精心准备的大礼包。显然，要了解这后面的一些鲜为人知的曲折，我们就有必要从斯大林逝世前的1个小时开始说起。根据苏联官方的报道，斯大林逝世于1953年3月5日晚上21点50分。我们这里有一份显示时间为1953年3月5日的档案，是一份中文译本，内容是苏共中央、苏联部长会议和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联席会议的会议记录。会议确定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新的领导班子和任命一些部门的领导人。具体的时间来看一下，这上面显示的是3月5日晚上20点开始，20点40分结束，也就是斯大林逝世前的1个小时左右。根据会议记录，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成员中，第一位是处于弥留之际的斯大林，而后依次分别是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弗罗西洛夫和赫鲁晓夫。如果不算斯大林的话，赫鲁晓夫只排在第5位，也就是说，在斯大林弥留之际， 赫鲁晓夫还没有进入苏联最高权力中心。但是仅仅在半年之后，赫鲁晓夫就完成了从第五位到第一位的跨越。我们先来仔细了解一下赫鲁晓夫这个人。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出生于俄罗斯南部的库尔斯克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当过牧童，只受过4年的初级教育，14岁便进入工厂做工。1918年参加苏联共产党，曾任基辅市委组织部长。1939年当选政治局委员，卫国战争期间任基辅特别军区西南方面军、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南方面军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军委委员。1943年获陆军中将军衔。卫国战争结束后，领导乌克兰的重建工作。1949年任中央书记和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主管农业。1952年10月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1953年9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对人物传记的解读，实在是一件累人而又枯燥的事情。不过西方有句谚语叫做魔鬼在细节中，中国老子的《道德经》中也说过，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有的时候其实一两个短小的人物细节，就会让我们对人物回味再三，窥一斑而知全豹。 赫鲁晓夫的名字在俄语里带有金龟子的意思，而矮胖的身材也让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逗众人取乐的人物。每次在斯大林别墅里举行的工作酒会上，赫鲁晓夫便坐在一旁默不作声，但只要斯大林心血来潮挥挥手，一旁殷勤恭候的赫鲁晓夫就会应声而起，穿着乌克兰农民的大花裙子大跳戈帕克舞。他肥胖的身体跳起舞来十分卖力，气喘吁吁而满头大汗，其他人则一起拍着手掌大笑。 这样一个人在许多人的眼里无论如何都不能和苏联最高领导人联系起来，不过很多事情总是会出人意料。 斯大林逝世之后，赫鲁晓夫利用自己处于二线不太起眼的职务，还有人们对贝利亚的恐怖不安，暗中联合了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首先于1953年6月铲除了有秘密警察之称的贝利亚，随后于9月在苏共中央全会中一举当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正式成为了苏联的最高领导者。 出身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有时言语鲁莽而又喜欢酗酒，举止还有些粗鲁。我们先不去具体研究赫鲁晓夫如何取得苏联权力中心的最高位，只能说这似乎是一个外表笨拙，内心颇有些心机的人。赫鲁晓夫上台的时候，东欧已经出现了大片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且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甚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已经开始逐步显现出来。面对当时西方世界咄咄逼人的形势，刚刚上台的赫鲁晓夫深深地明白，在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的作用绝不可小觑。不过赫鲁晓夫的想法跟他这个人一样的出人意料，他这个想法一出笼就立即遭到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对。 一篇苏联外交部报告的背后交锋，赫鲁晓夫意在何为？ 赫鲁晓夫看到这份方案自然是气得挥起了拳头，马上就把这份方案扔在了一边。 赫鲁晓夫亲自策划访华方案，连夜紧急召见神秘人物。 这个人是谁呢？ 办案继续揭秘。 1954年年初，中共中央决定要在国庆节隆重举行新中国成立5周年庆典，届时将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阅兵仪式，并且全国各地都要组织声势浩大的群众游行等活动。 中国政府打算邀请一些外国首脑率领代表团参加这个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最为重要的盛事，而苏联代表团自然位列邀请中的首位。我们来认识一个人，这个人相信在我们国家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会认识。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苏联著名政治家，曾于1949年1月至2月期间受苏共中央委派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而被我国人民所熟知。苏联政府在接到中国政府的邀请之后，按照斯大林在世时的惯例，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马林科夫只是安排了相当于部长级别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贸易部部长米高扬率代表团前往，而团员也是并不负责政府实际工作的苏斯洛夫、卡巴诺夫等人。与之相应的庆祝计划还有在北京举办苏联经济与文化建设成就展，在苏联各地举行群众集会发表贺电，在苏联报刊杂志上发表社论和文章等。在马林科夫的计划中，唯一一个较为实际的是在10月1日成立苏中友好协会，算是对中国1949年就已经成立的中苏友好协会的一个回应。而赫鲁晓夫对这样的安排显得非常不满。我们来听一下历史学家沈志华对这件事情是怎么说的。 这个事儿就已经是定了的、决定了的事儿，最后被赫鲁晓夫全部推翻。因为当时赫鲁晓夫他不直接管这些，你像外交部、外贸部啊这些，他不能直接管，因为你不是政府的那个领导。但是他就利用第一书记的这个权力吧，直接插手到各个部门。 那么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首先，1954年8月，赫鲁晓夫把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司长库尔久科夫叫到了他的办公室，情绪颇为激动地反复强调中苏同盟在社会主义阵营当中的重要性，大意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兄弟大国。毛泽东同志还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的高层领导都到我们这儿来过，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年了，我们的领导人却从来没有去过那儿，这不行，我们不能随便派个部长、副部长的去。既然中国人民要祝贺国庆，我就必须得亲自去。而且赫鲁晓夫还特别授意远东司，要准备一个向中国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大礼包。就这样，赫鲁晓夫授意外交部第一远东司起草了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的庆典方案，也就是这份文件。我们可以看这儿有一个长方形的俄文的大图章，里面的内容所显示的是不可以公开发表。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具体内容。鉴于苏联政府代表团行将出发，前往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周年庆祝活动，远东司认为在苏联代表团在华逗留期间委托他进行以下活动是适宜的。受篇幅所限，我们只能简单的念一下主要的内容。一，向中国政府提出关于将旅顺海军基地完全交还中国并撤出苏联军队的问题等。二，由苏联大使馆将北京展览会的全部展品作为礼品送给中国政府，在苏联政府代表团逗留北京期间宣布这件事。三，在北京签署苏联和中国之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该协议的草案已由苏联部长会议批准。四，与中方谈判并在北京签署向中国出售现有4家苏中合股公司中的苏联股份。这就是赫鲁晓夫所谓的大礼包的主要内容了。而这份报告首先在苏联外交部就遭到了一片反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份档案，在这上面有外交部的一些副部长的传阅的批示。在这儿，我看这样做不妥，我们是不是有这么大能力 帮助中国。另一个说同意看法，不能这样做。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旅顺港还给中国，我们好不容易才拿到手。当时外交部反对的声音还是不小的。1954年9月初，外交部又起草了一份方案，现在我们对照着来看一下，这儿就是新起草的那份方案，同样上面也有不许公开的内容，具体呢我们就不念了。主要的内容除了剩下科技合作一项，其他的全部都删除了，而且代表团的规格也没有提高。赫鲁晓夫看到这份方案自然是气得挥起了拳头，马上就把这份方案扔在了一边。随后赫鲁晓夫拿起了电话，让一个人火速到他办公室里来。这个人是谁呢？就是他。赫鲁晓夫干脆绕开外交部那些反对的人，指定代表团的准备工作由赫鲁晓夫的支持者米高扬全面负责，而外交方面的事务则指定由外交部部务委员费德林来负责。尼古拉·特洛菲莫维奇·费德林，苏联著名汉学家和外交家，1912年出生于北高加索皮亚季戈斯克的一个工人家庭。1937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中国部，专攻中国古典文学。1939年进入苏联外交部，1943年获博士学位。论文曾得到郭沫若的指点，先后在中国工作12年，从普通外交官直到大使，亲身参与了毛泽东同斯大林在莫斯科的会谈，和毛泽东同赫鲁晓夫在北京的会晤，曾任苏联驻日本大使、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为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刻做出过不懈的努力。伍修权同志在为费德林的回忆录《我所接触的中苏领导人》一书撰写的序言中，赞扬他为争取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做不懈努力，绝功其伟。米高扬和费德林都算是对于中国的情况比较熟悉的，但是赫鲁晓夫还是每天不断地询问工作的进展情况，一次次地召米高扬前来汇报进展，并且赫鲁晓夫自己要仔细地审看方案当中涉及到的每个援助项。9月24日，赫鲁晓夫主持召开了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讨论前往中国参加庆典的方案，也就是我们在一开始时所看到的情景。 在会上他大刀阔斧地提出一批新的援华项目，但是与会者提出了不少激烈的反对意见，主要理由是苏联当时并不特别富裕。但是赫鲁晓夫主意已定，不为所动，对持反对意见的人逐一进行了大声批驳，最终拍板决定给予中国巨大援助，并确定代表团团长为赫鲁晓夫。9月25日，米高扬用电话向赫鲁晓夫报告，参加庆典的方案已经最后修改完毕，并且文件也全部印完。 但是为了避免再次召开主席团会议而出现难以控制的反对气氛，米高扬最后在电话里给赫鲁晓夫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按照说书人的说法，那就是如此这般，这般，这么办。 米高扬妙计获得苏共主席团赞成签名，关键时刻却出现意外。一份档案上的小小的改动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含义？ 关于这份文件的改动，我们现在来看一点背景资料。 档案继续揭秘。 米高扬在苏联政坛素有克里姆林宫的常青树之称，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在雨点中躲闪穿行的人，想必他是用这话来夸自己，说自己是有些头脑的人。米高扬向赫鲁晓夫建议不必在集中开会表决，应该采取背靠背式的表决，首先由赫鲁晓夫带头签字同意，